一起成长。每当到了夏天，是我们最最快乐的时刻。春姑娘，请你留下来好吗？和我们一起度过金色童年。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，邀你四季读好书， 阅读加我一个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是以黄金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麟传》。 雍正掌握大权之后，凡是佟麟沾边挂拐的都收拾。那么黄灿是佟麟的徒侄，镇东侠的徒弟，在眼皮底下摆着，能饶他吗？雍正曾经叫雪梨子把他整到雍和宫问了一次话，说现在是这么个形势，你打算怎么办吧？黄灿都吓堆了，都他知道雍正说得出来干得出来，马上表态，我拥护皇上，皇上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。好，既然这样，在雪梨子给你补个名字，你也算我的心腹人，但是你的公开身份仍然是双龙镖局的总镖头。你记住，给我办事儿，凡是国家的要犯有投靠你的，你把他稳住，想办法拿住，你就算立了功了。你要背着我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儿，或者表面上是我的人，暗地之中给佟麟他们办事，你可小心了，我杀你的全家，掘你的祖坟。是是，不敢不敢。黄灿在雍正的面前起誓发了愿，又被放回双龙镖局。你说怎么那么巧，佟麟到他这儿来了？他故意把佟麟给稳住，在那酒里边下了点蒙汗药。佟麟怎么能想到这事儿？要不说呢，在那个关键的时候，对任何人呢，你也别相信，脑袋里要画几个问号，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。说这人两年前没见，跟我不错的不错那是再走，你要不多几个问号就得吃亏上当，尤其是在北京当时这种形势，人人自危。故此黄灿整个变了个人，把佟麟给醉倒之后 他转身回到自己屋里去了。他媳妇儿姓卢，卢氏夫人。一看他出了一趟，进去一趟的，他媳妇把衣裳就穿好了。你干什么那么折腾？你睡睡睡吧，天还没亮，睡你的吧。怎么？我听着砸门，谁来了？人家我关门，谁能砸门？那街上怎么那么乱？哎呀，老婆呀，最近一个时期北京就这么乱，哪天晚上消停过呀？哪天不抓人呢？这有什么奇怪的？说着话，这黄灿帽子戴好了，衣服穿好了，挎了口刀，他要干什么呢？他报告去，他一个人能把佟林弄走吗？他打算到顺天府或者九门提督衙门去报告去，领人来把佟林给整走，所以把衣服穿好了。他夫人卢氏感觉到他有点反常，在后边跟出来了。等到后院一看，这门虚掩着，推开门一看，佟林，那他能不认识吗？佟林经常上这儿来。哎呀，卢氏夫人脑袋嗡了一声，三步并成两步，一溜风一样撵到前院。还没等黄灿走呢，他把黄灿给拽住了。丈夫，你先等等，你怎么到这儿起来怎么不听话？一到屋来我问你几句话，什么事儿等我回来再说。不行，不问清楚我不放你走。黄灿转身回来了，鸡头白脸的，到底为啥？我去问你。方才我到后院看了一眼，床上躺的不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吗？你看见了？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他口吐白沫，好像中了什么迷魂药了。是你干的。夫人呐，别吵吵了，有些话我还隐瞒着你，没告诉你，因为你们老娘们头发长见识短，心路窄看得近，我没跟你说实话。我跟你讲吧，我是给雍正皇帝办事儿的，雍正皇帝恨透了佟林了，这是国家的要犯，他跑到咱们家来了，我要不把他抓住，要不报官，叫皇上知道了，咱们家祖坟都得刨了，你我孩子都活不了，三亲六故都得吃瓜烙啊。夫人呢，这么严重的事情，我能等闲视之吗？我只好灭着良心把他给麻倒，我去报官去，这也是为你考虑的。这话没等说完，黄灿就觉着左腮帮子热乎乎的，啪，让他媳妇抽了个嘴巴，把黄灿抽的一激的，你疯了。我没疯，你疯了。黄灿，你不是个人。我真没想到你丧心病狂啊，你干出这种人面兽心的事儿。黄灿，当初的事儿你都忘了吗？佟林是什么人？是咱们一家的恩人。想当年在杭州，你跟盘龙盘红顶闹翻了，才爆发了杭州泪，是佟林侠肝义胆威震杭州泪，双月分双剑，掌打铁臂罗汉法禅，给咱们解了围，救了咱们一家子。你没事你就叨咕这事，佟林是恩人，佟林是恩人，怎么到现在成仇人了？哦，就为了咱们一家子，你就把良心给丧失了。 你就没有人性了，你不是个人，我白跟你过了这么多年了。您真别说，这夫人真明白事，这叫苦开。黄灿赶紧把他嘴给他堵上，我的妈呀，你叫唤什么，把他夫人拖到屋里，反手把门关上。我说卢氏啊，这也是为你着想啊，你吵吵什么，这样叫同里的党羽听见还有咱的好吗？啊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我不想这么做也不行，这是逼的，老天爷有灵，老天爷也得担待我一二，他要遇上这事儿，他也得这么干。你快点别哭了，我还得去报信儿去，功夫拖长了，药劲儿过了，佟林再明白过来就麻烦了。就不行，我说什么也不能叫你去，你赶紧把解药拿出来，拿出解药来，把师叔解救过来，跪在他的面前承认自己有错，把佟师叔送出咱这个门去，哪怕他再摊上什么事儿，跟咱们没关系了，咱这后半辈活着心里他也踏实。做了这种缺德的事儿，你就是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你不就变成了行尸走肉了吗？你那心能放在原来的地方吗？将来天报天报，咱家就得有报应啊！我不能让你去。哎呀，我还没怎么地呢，你先咒我！你这老娘们，这是个败家的。两人三争两争，黄灿急眼了，把巴掌也抡起来了。你这老娘们，你再拦着我！他就没想想黄灿会铁砂掌啊，也是个机劲儿，这样没注意正扇到卢氏夫人太阳穴上，啪、啊、卢氏夫人当时躺在地上。夫人，真的假的？您别吓唬我。低头再一看，卢氏夫人是七窍流血，一掌给震死了。 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报应啊，这是。嗯，还没害了佟林，先把我老婆给打上，这哎呀，我该死，我该死。 黄灿兵帮抽自己一顿嘴巴，后来急得直搓手，这 哎呀呀呀， 把老婆的尸体周到床上，尿床被先给盖上。老婆，你阴魂莫散呐、啊！你别怪丈夫，都怪那个倒霉蛋佟林。他要不来，咱家挺太平的，能出事吗？这是个丧门鬼呀、啊！我等着报了官以后，把佟林置于死地，给老婆你也算报着仇了。我好好的罚丧罚丧你，老婆呀，我可走了。到了这会儿，他不顾一切了，转身往外走，来到大门这儿，刚要开门，就听外头砸门，啪啪啪，啪啪啪， 谁？我呀。我里边说话的是黄灿，黄总镖头吗？ 哟、嗯，黄灿这耳朵也不好使了，听着怎么这么耳熟、啊？ 你是哪位？开开门就知道了。你要不开门，我可越墙而过了啊！ 说话之间，这人双腿一飘，噌，从外头飘落到院中。黄灿揉揉眼睛，仔细一看，谁呀、啊？病太岁张芳，那太熟悉了。 这张少他是你？ 是我呀。 我你这要上哪儿去？ 哎，哪儿也不去，我这是来外头寻风下夜呢。 是吗？ 我来找你打听个人儿。 谁？我师叔佟林呢、啊、我们大家正在分头寻找我师叔呢，哪儿也找不着，我猜测能不能上你这儿来。啊，在我这儿呢。是啊，也那妥了，你看看我还就算猜对了。现在何处？他太累了，吃了点饭呢，他睡着了。你先别惊动他，你先到别的屋来啊，等一会儿叫他睡一觉，完了再见面。 那行行行行行。 说着话，黄灿把张芳领到另一个屋里去了。一看张芳啊，也瘦得不像样了。我你在哪儿来？ 别提了。 我们大家聚会在佟家祠堂啊。 哦，黄灿一听，哎呀，这回妥了，嘿嘿嘿，这回把他们的窝我都知道了。不行，我还得套套话。佟家祠堂在哪儿？京南霸州佟家庄啊，老佟家的祠堂，我们很多人现在都在那儿眯着呢。 是啊，那好，都是谁呀？ 哎，现在人还不算太多，七八十号吧。像咱北京的老筛黑金元、古上飞仙丁瑞龙、独棍神佛铁木精，还有段家庄的神枪镇八方段灯段洪亮，还有天险庄的桃园陶洞天，带着他徒弟和儿子陶秀、凌元，还有混元侠李坤、李太极，山西的龙斗、龙九公、金莲花、凤岐等人，现在都到了，准备英雄大聚会，杀雍正，给死去的这些好朋友报仇。哦，叶黄灿听完这番话，心里的异常激动。心说这要告诉雍正皇帝，我立下特大的功劳，我就不是普通的血滴子了，起码来说是官升五级，我也弄个头头，管他良心不良心的，到了这会儿我就得顾我自己了。 我还得问问 我张芳，你怎么摸到我这儿来了？你说的那帮人现在在哪儿？ 我说那帮人是这么回事，我师叔佟林接着两封信，一封是佟老爹的，想儿子叫他上雍和宫一家人见面，一封是雍正皇帝写的，限我师叔三天内必到雍和宫，要不去的话要把他一家子都杀了。我师叔被逼无奈，只身入虎口进了雍和宫，我们大家劝他别去，可他说什么也不听啊。后来我们这么商量的，他先行一步，我们大家做他的后援。我说黄师兄，你是知道的，这北京戒备的这么严，我们也不敢成帮聚伙的走啊，故此大伙都分散开了，有三个一群的，有单打独斗的，像我这样的，大家分别赶奔雍和宫救我师叔佟林。哪知道街上乱了套了，说我师叔跑了，现在正在挨门挨户的搜查，要跑了那就说明我师叔没事儿，我就想到你了，他能不能跑到你这儿来，我来看看，要没在这儿呢，我再出去另找。没想到还真来对了。怎么说？那帮人没来，谁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呢？好了好了，我兄弟，你来就对了。我师叔佟林就在这儿呢。你怎么办？我先给你拿点什么吃。 不不， 我不饿。喝点茶水能喝吗？ 哎，倒是有点干渴。 好，我给你端碗水啊，然后我领你去见我师叔，这是先叫他睡一会儿，他困极了。 黄灿等到了厨房，心里琢磨：张芳这小子，我也得捎带着。这小子是个坏事包，要把他再给捎带上，再把刚才他说那番话一告诉雍正皇帝，我抖起来了。到了厨房，赶紧把迷魂药拿出来，搁到水里边，洗完了，端了一碗水，他回来了。我张芳喝了吧，哎呀，还是咱们老弟老兄弟了，哎呀，没想到人心都变了，你还行，哎，怎么能呢？咱们都老感情了。说实在的，我在北京也待不下去了，过两天我这买卖就要关张，我要回原籍了，哎，我也实在待不下去了，可不是吗？哎，我说师兄啊，实在不行跟我上同济祠堂。到那块儿大伙凑在一块儿，将来把雍正推倒了，那不还是咱的偏向？可说的也是，来喝吧。哎，张芳把这碗水端起来。我院里那是谁？黄灿一回头没人，刚一回头的功夫，张芳站起来，在他脖子上狠狠的就是一拳头。你看张芳那两下子虽然不太高明，揍黄灿还绰绰有余，啪一下要扑通，黄灿摔了个狗啃屎，张芳上给磕膝盖一顶他腰眼，你他妈把他给捆上了，二话不说先揍一顿，这顿嘴巴子小，哎呀，把黄灿给揍的顺着鼻子嘴淌血，嗷嗷直叫唤。张芳，你要干什么？你疯了啊！呸！我没疯，你疯了。来来来，我先过你一堂。兔崽子，没想到你也转轴，你也变了啊！你这烟炮鬼吹灯，跟旁人使去，在小铁面前行不通。我告诉你，我眼睁睁瞅着我师叔进了你们家了，我在后头跟着，就差不远儿。你的所作所为，小太爷早都看见了，为了我师叔通灵，为了你立功请赏，连你老婆你都给打死了，你小子心都黑了。我方才是故意试试你，我瞅你对待我怎么样？呵呵，你真会演戏呀！啊，假装关心套我的实话啊，套完实话，你再去报功请赏。你小子这心都黑透了！喂，砰砰砰砰，又是一顿胖揍。到了现在，黄灿无话可说了。好了，张芳，行行，你打吧。你就整死我，你小子也跑不了，佟林也跑不了，是吗？好，看看咱们谁先死。他拎着黄灿奔着后院了，同时呢还端着那碗带麻药的水。到了后间屋，佟林在这躺着，他把黄灿放地上，然后找到厨房，崴了一瓢无根的凉水，这玩意儿最解药不过呀，比什么药都好使。来到佟林近前，狠了一口，左一遍右一遍，往佟林脸上喷。喷到第五遍的时候，佟林明白过来了，打个冷战。佟林把眼睁开了，呀，有点翻心，脑仁有点疼，揉揉眼睛一看，张芳，孩儿啊，莫非我做梦呢？师叔啊，你没做梦，这是真的，你快起来吧，你看看这是谁。佟林等坐起来，再次清醒了一会儿，一看是黄灿，鼻子口窜血，在那捆着。